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引爆者是由长征执导，段奕宏、于南主演的国产犯罪悬疑片，于2017年11月2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同之前的《暴雪将至》一样，影片围绕着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展开，讲述了一个悬念迭起的犯罪故事。与此同时，影片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利益之战和人性救赎，既是一部热血燃情之作，也是一部慷慨悲歌之作。那么这部影片您看过了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《引爆者》的电影故事。影片最不容忽视的，当属段奕宏、于南、王景春、程泰申这三男一女，都是著名演员的强大阵容。四大戏骨用实力演技征服观众，诠释出身不由己的多面性，同时也开启了内地犯罪片的新模式。在影片中，男主角段奕宏饰演一个反转大局面的小人物赵旭东，他自己坦言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角色，并且主动要求把他演成一个变态。在拍戏过程中，段奕宏甚至因为入戏太深而被吐槽太难搞，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，十分用心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。 流行、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。 话题、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。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。黄金强大。 赵旭东是一名矿山炮工，日常工作就是在矿井下用炸药爆破。 我生下来不久，我爸给我求了一支签，说长大后我不能自成副业，要不然必有血光之灾。12岁那年，我看见我爸被人从井下抬出来，血肉模糊。 哎呀，我说你是不是姓够了？ 好了，兄弟。 5年后，我还是接了他的班，做了一名炮工。有时候我想，我不像是接了他的班， 别忘了这个， 更像是接了他的命。 哎呀，赶紧的吧，这腊梅的车都堵到厂门口了，快点。 他与矿山附近的饭馆老板娘萧红两情相悦，准备结婚。然而这一天，一次日常的爆破却引发了严重的矿难，炮工5人之中只有赵旭东幸免遇难。矿主李毅为了自身利益，决定瞒报矿难， 他叫手下架着被炸昏的赵旭东来到天台上。 好好一个矿，让你一炮炸成这样。 李总，我干了20年，没出过事。 我不知道这事是咋弄的，这是。 你一炮炸死了四人，你说咋弄？ 叶哥，叶哥，你消消气，你消消气啊！ 李毅让人把一包钱扔给赵旭东，可赵旭东一时没缓过神来。 矿上的规矩，你应该清楚啊。听我的，走远点，别给自己找事儿啊！这是你的一份，我跟一哥商量了，你那死的几个弟兄，每人30万，你小子命真大，欺负我。 旭东，事儿已经出了，我就不为难你，但是你要敢报官的话，让人弄死。 赵旭东回到饭馆，告诉了萧红矿难的事情。这时恰好他的发小刑警队长徐峰来到饭馆找他。 家里没人，我一猜你在这儿。 峰哥，来坐这 儿。我怎么了？ 昨儿帮我搬东西摔的，你坐吧。 摔得还挺厉害的啊。 是，他喝挺多了，别让他喝了。 他能喝多少我清楚。 我陪你喝，来。 没过门的就护上了。 来， 来。 你还有来喝酒的呀？ 那你们先喝着。 矿上出事了。 有啊。 徐峰看出赵旭东在说谎，但并没有捅破。只是又给他倒了一杯酒。 今天在后山发生车祸，认识吗？ 矿上炮工，姓丁，叫啥记不清了，你去矿上问问呗。 你这头咋磕的？出啥事了？我12岁就认识了你，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，我用鼻子都能闻得出来。 赵旭东低头不语，只顾吃东西。 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不能翻篇吗？ 坐牢是我，不是你。 那犯法的是我吗？你做黑药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 没过那500斤炸药，你能做到今天的刑警队长？ 因为坐牢，赵旭东的母亲去世了，这成了他和徐峰之间无法迈过去的坎儿。赵旭东觉得矿难事发蹊跷，就偷偷跑回矿上查看，竟被李毅盯上。心有疑虑的他找到开小作坊私做炸药的兄弟廖岩。 正经的三级乳化炸药， 你陪我去井下看看。 东哥，当年是你教我做的炸药，带着弟兄们一块发财，出了那么大事儿，也是东哥你一个人扛着。这点钱呢，兄弟的一点心意。 拿着， 东哥，这古话说得好啊，民不举，官不究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这事情真是要闹大了，谁也不好收场。 可是赵旭东发现廖岩在做违法违规的二级乳炸药，而非规定的三级乳炸药。这种炸药威力巨大，他不禁起了疑心。 矿上都不用2号了，给谁做的呀？ 哥，这行有行规，你懂。 赵旭东更觉得这次矿难疑点重重，于是到事故现场查看，发现残留在现场的水泡泥有问题。这时负责安全的王三百发现了他，想要杀他灭口，却反被他制服。二人出矿，迎面遇到早已在此等候的李毅和他的手下们。王三百连忙恶人先告状。 一哥，一哥， 放开我，放开我！ 哎呀，这小子拉我去报官，把矿难的事给捅出去了。 矿难完全别搞的，谁泡你家汽油，明火燃了煤尘，拉死！ 一哥，你千万别信他的话。 我有证据。 说完，赵旭东将自己发现的问题水泡泥交给李毅。得知真相的李毅一气之下杀死了王三百，但王三百并非矿难的主谋，幕后主使其实是李毅的竞争对手程飞。李毅只好上门与程飞交涉。 和我争矿的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 好好看看矿难的事你能压得住吗？毕竟是四条人命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王三百。 七口矿，胃口太大了。北坡两口矿，北坡三口矿，外加南坡主矿的三分之一。 程飞手握李毅杀死王三百的视频，以此来要挟李毅签下煤矿转让合同。 把合同签了，把相机带走，我这儿没备份。 无奈李毅只好签字，但李毅和程飞之间的恩怨却没有这么简单。 咱俩的事儿就咱俩吧，下面聊聊我儿子的事。 程飞，我本来就想跟你放放血，让你长长见识，没想到你儿子冲了出来，这是他命不好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我儿子说了，你说的没错，他命不好。他说让你找个庙出家拜佛，帮他改改运。咱俩十几亿的生意，你居然花十几万来收拾我，太野蛮了。趁现在还有机会，赶紧走吧。 我记得你的忠告，下次找更专业的。 原来程飞的儿子现如今失去意识，昏迷不醒，成为植物人，全是李毅造成的。程飞派人在李毅的办公室里安装了定时炸弹，使得李毅被炸身亡，却恰好被赵旭东目睹了全过程。随后程飞更是想除掉赵旭东和廖岩二人。这一天赵旭东去廖岩的作坊里找他，却发现他已经被害，而且还未离去的杀手用绳子勒住赵旭东。赵旭东利用作坊里的炸药才勉强逃过一劫。此时徐峰带着警察追踪赵旭东而来，看到他从案发现场逃跑，随后作坊爆炸。因为李毅和廖岩被害时赵旭东都在现场，因此警方怀疑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赵旭东。 这是廖岩遇害现场，我们在这个试管上找到了赵旭东的指纹。这个人曾经因私制炸药被判入狱三年，出狱后在李毅的矿上打工。半个月前李毅的矿上发生一起矿难，死了四个人，赵旭东是唯一幸存者。初步推断赵旭东的作案动机很可能跟矿方蓄意瞒报矿难有关，他从廖岩那儿弄来炸药炸死李毅，接着杀廖岩灭口。照这么看，估计王三百也凶多吉少。哦对，这个人有熟练制作火工品技能，十分危险。 事已至此，赵旭东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，一方面逃避警方的抓捕，另一方面躲避程飞的追杀。萧红查出自己怀孕，希望赵旭东能投案自首，向徐峰寻求帮助，却被赵旭东拒绝。 去找峰哥，让他帮你。 上次就是信他，我坐了三年牢，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我的事儿我自己扛。 听完这些，萧红决定要和赵旭东一起走。 你想逃一辈子吗？ 我回不了头了。 那我呢？ 你好好的，我走了。 你去哪儿？ 我去哪儿无所谓。 我怀孕了。 你想咋样？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 二人拥抱在一起，却被跟踪而至的杀手撞下山坡，萧红受伤，赵旭东报警求救，结果被警察控制，而后他又成功地用炸药逃脱。赵旭东想起萧红曾告诉他曾在饭馆里见过杀手，于是偷偷溜回饭馆，通过监控录像查到了他的车牌号码，由此查出他的身份和住址。这名杀手名叫何九，赵旭东制好炸药装在何九车下，找他寻仇，将他炸伤。与此同时，徐峰查到一些线索，怀疑到程飞身上，但老奸巨猾的程飞回答得滴水不漏： 我儿子这点小事儿，怎么把徐队给惊动了？ 前两天采石场发生了一个特别蹊跷的一个交通事故，我们就调查去了。你说咋这么奇怪呢？你这矿上最近老出事儿呢。 我明白了，你是要问李毅的事儿。你们队里的人已经问过我了，我刚收了他的矿，他就出了这么个事儿。我听说是那个刨工干的。 我听说你跟李毅两个人差点打起来。 我们这些挖煤的粗人啊，说话大声点。 我听你的声音挺细的嘛，啊。 随后，赵旭东抓住了何九，可程飞却主动找上门来。 你是赵旭东吧？我是程飞，他叫老九，我救过他的命。 我车上有两公斤炸药， 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想上车跟你聊聊，既解决你的问题，也解决我的问题。其实啊，你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人算赶不上天算，我给你一个改天换命的机会，500万换你20年，明天我就送你出边境。 我的命我说了算。 可是程飞绑架了萧红，以此来威胁赵旭东，走投无路的赵旭东只好打电话给徐峰，揽下所有罪责。随后他被程飞带到萧红面前。 他们说送我过边境，安顿下来再把你送过去，给500万，我们开个饭店，大一点的，2层楼，再找10来个伙计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跟你一起开一个大一点的饭店吗？ 随后程飞让赵旭东饱餐一顿，同时拿出了一个包。 这包里是50万现金，剩下的钱啊都在这张卡里，你到那边安顿好了，我就把密码告诉你。 别让我女人， 只要你听话，就能早点跟你的女人团聚。 程飞的话都是谎言，他其实想在出境路上除掉赵旭东。赵旭东用自制的火器杀死了一路追杀自己的何九，同时也认清了程飞的真面目，于是他绑走了程飞的儿子，准备用他做筹码来交换萧红。他把地点选在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并提前在工厂里布满了遥控炸药，等待程飞的到来。程飞用调虎离山之计甩掉了一直监控着他的徐峰，并带着萧红来到工厂。程飞用萧红换回儿子后，意图杀死赵萧二人，赵旭东只得引爆炸药。已经追至附近的徐峰听到巨响，立刻向工厂赶来。一番剧烈的爆炸后，程飞虽然活了下来，但他的儿子却意外地被钢管扎入身体而停止了呼吸。悲痛欲绝的他举枪挟持了萧红，以此引出赵旭东： 求你放了我们，陈老板，求你了，放过我们，求你放过我们。 程飞用手铐把赵旭东铐在一旁，使他动弹不得。 你拿走了我的，我也要拿走你的。 话音未落，程飞便起身向萧红扫去。他掀起萧红的衣服，对着萧红的肚子举起了刀。任凭赵旭东怎样哀求，程飞都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他想要夺走赵旭东最在乎的人， 萧红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赵旭东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什么都做不了。 赵旭东， 这时徐峰赶到。 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， 放下。徐峰， 徐峰开枪打中还想要反抗的程飞，却不料他穿了防弹衣，徐峰不慎被程飞用身旁的电棍电晕，随后程飞在萧红的身上绑满炸药。几近崩溃的赵旭东用石头和铁棍砸烂手臂，从手铐中退出，扑向程飞，险些失手将他打死，结果被及时醒来的徐峰制止。最终警察赶到，冲进工厂。几年以后，赵旭东出狱，兴奋地迈向了新生活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引爆者》。这部影片在给人带来感官刺激和心灵震撼的同时，集结了实力演技派演员的阵容，段奕宏、于南、王景春、程太深合力为这部影片保驾护航，更有中国第七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长征倾力铺路。影片中惊险刺激的爆破场景，拳脚刺激的动作场面，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。这部影片也获得了第5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，女主角于南也获得了第5届中英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但影片的票房成绩很一般，只有 5024.16 万。更重要的是，本片和同期上映的影片《暴雪将至》一同向我们释放出一个难能可贵的信号，那就是揭露时代病症不再是国产文艺片的专属，商业电影也能给予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一种深度报道式的人文关注，用银幕之光照清他们所处的真实位置，追踪他们不由自己做主的悲惨命运。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片中的配乐，追逐戏里大胆使用了近距唱腔，还有打斗时的琵琶曲《十面埋伏》，冲击力感染力十足，音乐节奏层层递进，使观众紧张感倍增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